海啸，滔滔两岸潮。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我不喝酒，但老歌有时候比酒更醉人。好音乐九五九，用醉人老歌舒缓午后情绪。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三十而立，一立相爱。为庆祝奥迪进入中国30周年，8月到北京奥之旅选购任意国产奥迪，即赠第三次保养。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九五九资讯快报。 8月3日，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农工委书记刘丹率观摩团赴定州参观学习。通过对标先进、细找差距、补齐短板、谋发展、开阔视野，进一步提升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水平。14个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主管负责人、重点创城组主管负责人、创建办等相关人员参加活动。涿州市高新区认真贯彻市委7届二次全会精神，积极谋划与大企业合作，探索合作招商与发展模式。8月2日下午，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赵东红带领相关企业负责人及负责经发招商工作的领导干部到北京联东优谷考察洽谈。为充分发挥河北省著名商标申报成功企业的榜样作用，进一步优化涿州市商标发展环境，近日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省著名商标颁奖暨商标培训会议。本次会议共邀请到全市50余家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会上首先向获得河北省著名商标的6家企业颁发了河北省著名商标企业的牌匾和证书。随后该局负责人就我市近年来商标工作情况和工作计划进行了介绍，并对参会人员就农产品商标、电商商标、地理标志商标等注册申报工作进行了系统培训。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功能新区。 涿州电视台携手嘉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餐厅，没想到已经换了装潢，角落那窗口闻得到玫瑰花香，被你一说是有些影响。 把

切就像爱，从不重复的感觉，落叶季节，我的心，我的心为你纷飞。爱上跟踪，爱你太浓，许下的梦都随风，迷雾的心坠落在你天空，叹息，哭泣，欢喜， may it be when darkness falls.